话，英国正系经历脱欧后嘅调整期，需要为英国人寻找薪酬更高、技能更好嘅工作。佢话，当民众喺2016年同埋2019年投票支持改变时，佢哋希望结束依赖低工资、低技能同长期低生产率嘅英国经济模式。強調英國不可能回到失敗的舊模式，無節制地以移民填補工作空缺。約翰遜又拒絕排除再次加稅的可能性，他說疫情大流行打擊英國經濟，如果可以避免，他不想再次加稅，但他亦都不會對公共財政不負責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翁婉薇老师同我哋讲下佢点样运用奇迹密码去战胜疾病。 你点样改变自己嘅状态，然之后去接受呢样手术咧？ 精神状态，即系我哋讲呢个心灵方面系好紧要啦。你用紧咩心态，用紧啲咩态度，你有几想去生存咯？ 10月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沈阳东塔机场一片混乱，无数官员希望尽快搭飞机离开沈阳，个个争相逃走，亦都代表住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6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我是欧雪强。又记得12点，哇，有三个钟头同你一起播。希望你已经习以为常，每逢星期日的晚上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互动。今晚我和 Vince 还有泳师这个二人的 band 犀利了。今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些音乐伴奏， Vince 是一个人，左右手是两个人来的，左右手齐出齐弹，自己伴翻自己。咁当然啦，佢唔系伴自己唱咁简单。而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揾到一把好靓嘅声音，出现过喺我哋二千靓歌噶啦。咁不过都隔咗一阵子，亦都恭喜你有只新嘅唱片出现啦噃。系，我好中意咧，即系而家仲有人出唱片嘅。因为呢除了要有啲譬如横跨呢个发烧界嘅歌手呢先至有机会出嚟出成只大碟嘅，系咪呀？咁你今日嘅特别嘉宾 Gloria 歌利亚。 Hello,Hello, 你好。歌呢系唱歌嘅歌吧。 系呀。 系边个同你译呀？ 我自己改 的。我自己改嘅。当然唔系姓歌啦。Gloria 姓咩嘅？ 我姓邓嘅。 姓邓 ,Gloria,Gloria Tang。歌利亚咧就系佢嘅，我哋叫艺名啦，咁啊出唱片就全部都出咗好几张啦，都好多张。 都几多噶啦，因为12年开始出发烧碟嘅，我记得。 哇！ 咁就其实眨下眼就差唔多十年啦。 哇！ 咁喺但系咧喺出发烧碟之前咧，又自己即系独立地出唱片咧，其实嗰阵时都出咗，咁2004年开始啦。咁所以咧，再加上佢咧，其實真係出咗好多年。 2004年已經開始灌唱片噶， 我 好細個嗰陣嚇，係啊，因為嗰陣係因為我知道發燒唱片之後嗰、那個同公司啊咁樣啦，即係咁。但係之前係點樣出唱片噶？ 之前就係 唱片公司簽定自己出嘅， 自己出㗎，即係自資出咯。咁啊，好中意寫低啲感覺啊，即係曲詞編監踢下，跟住又揾到好多音樂嘅好朋友咧，又可以合作啊。咁就好开心噶，嗰阵时系枕住两年到出一张唱片啦。 读紧书嘅仲？ 唔系啊，做紧嘢噶啦。 哇，咁叻嘅，系咯，好似好耐嘅事，但系又好似你而家仲系好年轻，系咪？咁啊，不过真系我谂多到自己都数唔到咁多张唱片，要系咁多年咧。咁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咧 Gloria 咧就同我哋唱，当然系。我哋一起成长耳熟能详嘅歌，不过咧 ，Gloria 有一个好好嘅即系音乐嘅元素投入嘅每一次，或者唱片啦，或者现场啦，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对每一只旧，就算旧歌都好咧，有唔同嘅感觉，有一啲好新嘅又唔系话新到即系将旧嘅夹硬咬到佢变新，即系唔系为新，唔系为创新而创新，而系我中意即系将只歌，歌咧，即系原汁原味咧保留翻喺度。不过有当然有全新嘅感觉啦，因为我哋系现场嘅，唔会系跟翻晒以前咁样唱。当然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全部都系好歌嚟，我 guarantee 都系靓歌再重聚嚟嘅。第一首，开始热下身先。竟然是唱我哋年代嗰啲歌噃，好多嘅佢。因为发烧唱片系好兴，亦都差唔多必须嗬，唱即系以前嘅经典歌。 系。 点解咧？ 因为即系嗰个八九十年代咧，真系好兴旺。我觉得有好多好经典嘅金曲咧，其实哇，其实系应该要划时代嘅，即系要去到今时今日咧，都可以继续好似有生命一样。每一首歌其实都好似有生命嘅，咁佢会系随住唔同嘅时间啦，随住人嘅成长咧，佢都好似一路成长嘅。 许冠杰嘅名曲咧，真系多到我哋数唔到，成本好厚嘅书都记唔晒。不过佢嗰本日记里边，我哋都记得。佢嗰本日记簿咧，全部都系歌嚟嘅。多谢Sam 带领我哋呢、这个。粤语流行乐坛咧，开始咗新嘅里程碑。当年佢出咗好多嘅唱片，其中呢一首，边时候中意我又中意。当然今日咧 ，Gloria 都好喜欢唱嘅一首叫做《心里日记》。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自自在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细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只爱你一人，为何如是？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在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全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许冠杰阿 Sam 的心里日记。阿 Gloria， 你对 Sam 的印象是怎样？不是你的年代来的那个。 我很小个都很喜欢他的、因为他是创作很多歌的。 是啊，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做的。 而且呢那些歌呢是很讲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啊、又或者是一些即很有人性的一面、所以其实即由小到大都很喜欢。 因为我们认识的 Sam 之前由英文歌开始添啦，他即是我成日都讲啦，许冠杰其实就是当然是我们即新一代的粤语流行曲 的始创人来的。因为之前呢有粤语流行曲的，不过那些是完全不同种的，那些种类呢是以前的粤片时代唱啦那些咯，或者是一些很调皮的邓基尘啦，即是以前的粤片明星呢，他因为在电影里面需要用这些歌。后来亦都有一堆即是灌唱片的，即是譬如说周冲女红啊，这些都很红的。我想你未听过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我们的前前辈来。那时候他真的唱粤语的噃。而且好多时候自己作啊，自己写啲歌词啊啲咁样，咁嗰啲作者咧就好高超嘅，咁啊又是写词人啦，佢多数都系可能喺粤剧界嗰度过嚟，因为粤剧你知啦，写粤剧剧本好注重啲词噶嘛，即系其实系成出嚟最重要嗰啲位嚟嘅，咁所以佢哋啲音韵啊各样嘢咧都好准确，咁亦都但系通常个风格咧就系以前嗰啲。好靓嗰啲雕琢嘅文字嚟嘅，咁啊，所以阿 Sam 开头写粤语歌咧，都系嗰啲也要共对轻舟飘啊嗰啲嚟嘅。佢最初，因为佢都要摸索噶嘛，佢都未知道啊，究竟新派嘅粤语歌应该系点嘅咧？咁当然啦， 佢一系唔生一生咧，就嚟咗呢啲咩双星鬼马双星啊，即系好 down to earth， 完全系贴地到咧，唔使恨嘅，好草根嘅，因为佢出戏啊，因为佢就出戏，出戏就讲两个草根嘅人咧，就走去即系。闯社会噶嘛，咁所以讲亲咧都系嗰啲嘢，但系一去到情歌咧，就又系遥共对轻舟飘啊，即系夜半饮泣空帐独怀含咁样， 好文绉绉， 文绉绉噶。阿 Sam 啲中文都好好噶，所以佢嘅《心里日记》啦，头先非常非常一支值得一路成为经典嘅歌嚟嘅。咁今日就可以好轻松，好节奏好 relaxing， 好拖慢咁样去演绎你啲歌，因为你都中意唱抒情歌嘛，为主啊嘛，系咪？咁你觉得咦，好似系讲又讲，我听到你嘅新歌咧，一阵间可唔可以唱？ 可以啊，好啊， 好啊，稍后 好啊。 咁新歌好似又唔系嗰啲传统即系经典型嘅发烧唱片歌嚟喎。 因为新嗰只咧就系、是自己创作嘅，咁咧就系又系啦，即系可以自己将自己嘅感觉啊，可以将用音乐去写低啦。咁我觉得哇，系好开心 的。即系唔系跟住一啲经典嘅发烧唱片界嗰种风格噶喎。轻松好多噶喎， 系啦，轻松啲 嘅 ，pop 啲嘅， 系啦 ，pop 啦，系冇错嘅。咁啊，好开心啦，因为可以揾到自己啲好朋友咧合作嘅。咁今次咧就系 H 帮我一齐去。 H 系一个音乐人嚟嘅， 系啊， 系一个人嘅名嚟嘅， 系啊，佢就咁叫 H 咁样啦。咁系一个吉他手嚟嘅，咁佢就通常就系会喺啲大型嘅演唱会度咧，亦都会见到佢。 一阵间我哋会叫阿 Gloria 啦。歌嚟我会唱呢只新歌，是现场唱歌噃， 系啦，冇错， 俾我哋听。 现场唱。 而家咧，我哋又有同阿 Vince 咧，可以抄翻我哋啲旧歌书嗰啲出嚟啦。呢只其中一首咧，相当多人选唱嘅歌，我相信大家都有共鸣嘅，就系、是《至少还有你》啊，即系好奇怪嗱，我呢度做二千靓歌做咗耐啦，即系如果你要我哋将嗰啲 record 边个唱过咩歌啊抄埋咧。真系会有流行榜出现嘅，呢一只咧，呢一只肯定系流行榜里边嘅其中一首嚟，个好多人中意嘅， 系咪？ 因为你哋唔知噶嘛，譬如你唔知道其他歌手上嚟唱咩歌，咁但系咧嚟到咧要自自然然咧又拣呢只，好多女仔中意呢只歌。我哋不过咁，我真实嘅体验咧就系每一次听个嘉宾唱都唔同嘅感觉嘅，因为唔同人啊嘛 ，key 又唔同啦。嗱，平时今次。好似弹得都唔同嘅，有另外一番嘅感受。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Gloria， 哥里亚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血液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懂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为了你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职工盟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属会以5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解散议案。职工盟主席黄乃源话：，职工盟嘅属会系独立运作，但系公运路上失去连结嘅平台，未来嘅路一定崎岖难行。他相信31年以来职工盟累积落嚟嘅经验会对属会有帮助，期望继续运作嘅属会可排除万难。黄乃源话：，如果可以嘅话，职工盟唔想行到呢一步，形容解散系迫不得已。至于解散之后政治风险会唔会消除，他话无法回答。就传媒有关职工盟决定解散的查询，保安局发言人说，正如多次重申，一个组织和成员犯下的罪行，他的刑责不会因为解散组织或者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以及其他法例的组织和人士。发言人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可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范和制止。将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人士所带来的风险减至最低。当局会针对曾经收受外国政治团体捐款的本地组织仔细进行调查，并且按需要运用香港国安法下的實施細則和其他相關條例的權力，要求提供資料或者採取所需行動。澳門和珠海將放寬接種了新冠疫苗人士在同時持有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進入珠海後可以免除隔離14日。澳门当局话已经收到珠海方面通知，由听日中午12点开始，经珠澳口岸入境珠海，需持有48小时新冠病毒核酸阴性证明同埋接种病毒疫苗史。如果唔适合接种疫苗，需有医生证明。22周岁以下嘅儿童可免除接种证明。但是持有澳门红色或黄色健康码，以及在隔离酒店高风险岗位定点收治新冠肺炎医院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能够入境珠海。法国与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恶化，法国军方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禁止法国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法国战机以往定期飞越阿尔及利亚领空，以前往西非萨克勒地区协助打击恐怖主义。法国军方发言人话，当军方星期日朝早提交飞行计划时，了解到阿尔及利亚已经停止法国军机飞越他们领空，但是强调有关决定不会影响法国在萨克勒地区展开的行动或者情报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个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你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啦。 系啦，叫阿 杰， 有冇叫？系啊， 强哥啊， 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啦。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嘅展翅故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丁克溪畔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 作者是美国作家安妮·迪勒 （Annie Dillard）。安妮·迪勒深受湖畔诗人亨利·梭罗的影响，以文字探索神学、生命和大自然的奥秘，充满诗意和灵性，被称为梭罗的传人。亦都有评论认为，安妮·迪勒应该和英国女性主义以及意识流作家 Virginia Woolf 和 Emily Dickinson 并列为二十世纪最令人惊艳的作家之一。丁克溪畔的朝圣者遵从传统的碎时记式写作方式，以一年为期，书写四季。他在溪边观察溪里面银光闪耀的鱼群的时候，他感觉到， 我看见线状的闪光，发光的银，就像星星在不断展开的时间里随意地诞生。我看见光如水，我是小溪，永远地注入的喷泉边缘。我是月泰，是西风中的叶子。我是薄薄的肉片，是羽毛，是骨头。 这位朝圣者接连为丁克溪附近的田野、溪流、森林和高山写作，分别写了15个篇章，以作者的独白细腻地切入，为这本书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文体。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煞盛放， 年轮如凭借，树边都长了一份情，想盘旋脑海中越勾起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曲变动听， 仍然都是你在这里。歌名就叫做仍然是你，多谢 Vince 和我每天都在星期一至五的7点开始唱这首歌。不过当然平时都是唱几句的，今晚都不例外，因为这里是2000靓歌再重聚。9点39分了，今天的天气怎样？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吹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但系31度，而新界再高一两度嘅。而家系29度，而湿度系81%。咁好嘅天气轻松下先。翻嚟二千靓歌咧，我又想听啲好有新鲜感嘅嘢，好清新嘅。因为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Gloria 歌利亚啦，头先讲过就系、是、期待住你嘅新歌，我想即刻听啊！呢只新歌介绍下得唔得？ 可以啊，呢首咧叫做《快速成长日记》，咁咧就系真系好新鲜出炉嘅歌，就喺我生日嗰日咧佢出世啦。 哦，咁咯，点解系好想快啲快高长大自己？ 系噶，其实唔系嘅，即系其实人生咧喺边一个阶段都好啦，其实往往咧会遇到好多嘅可能系困难啦，可能系有好多嘅障碍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咧，只要睇呢啲嘅位置为一个可以成长嘅位置咧，咁往往那个速度成长嘅速度又会好快啦。 然 之后咧，睇开啲咧又会就会即系心安理得一啲咁啦。 好啊，好畅顺嘅心境，好舒畅 ，smooth， 唉，好好顺滑啊！希望嗱，你听听先嗱。不过咁啊，因为音乐咧就佢编得好特别嘅，咁所以咧，我想用翻原装嘅音乐， 好啊。 然后你现场要演绎， 好啊， 好嘛， 好好啊。 系，我哋要揸住呢一份嘅心意卡，心意卡上面好得意啦，有你嘅成长嘅记录。好多你嘅细个由细到大嘅相，咁当然有歌词，边个写嘅？请问 系我自己写嘅，系因为始终咧最能够表达到自己咧，就系自己度身订造俾自己嘅词咧，就会系好适合啦。咁亦都好开心啦，头先有提过嘅，就可以邀请到个吉他手 H 咧，同我一齐编监呢一首歌，咁好想快啲送俾大家。 去死，永远愿长路不舍不弃。放眼看远处，若隔千里，别要放开你自己。心不同行，怎可以相衬？放低那悲怯悲，永没有得。旧记忆的人，明知不相衬，缘尽了可会，情仍渺小，要趁身心灵魂，怎可以失分？那些梦内幻觉，全部变真。谁在暗中灌溉记载？有时逃避可能会错过美好嘅人或者事，但往往又好似几有效。最美的爱，没有分意外，怎么向内？无穷尽的爱，随那封闭心胸，心不同行，怎可以？ 身心灵魂怎可以相分，那些梦内幻觉全都变真，那未知未来是可一不可再，尘世间的爱谁在暗中记载，你我 你和我这歌词是 Gloria 自己写的。那独不声完了好醒一醒神，我真的因为投入了一只歌里面。所以这些很特别的歌曲叫做快速成长日记，名字都改得轻松愉快的。有什么感觉啊？你歌出啦， 好开心啊！仲要第一次就奉献咗俾你哋啦。 系啊系啊，第一次唱啊，系啊，即系啱啱喺个网嗰度 啱啱 摆上去， 啱啱出世， 系啱出世，恭喜你！咁咧，其实呢只歌咧，我听落去咧，就同你一路呢几年出嘅一啲 Hi-Fi 唱片咧，即系唔同嗰种风格噶，因为是新歌嚟嘛。咁、Hi-Fi 唱片好似有新歌噶，咁点啊？即系会唔会摆喺嗰啲 HiFi 唱片嗰度？ 但系其实咧，啱啱出嗰张嘅新曲家精选嗰张 HiFi 碟咧，里面都有两首自己写嘅歌嘅。咁、就系、是、即系以往咧，唱片公司都好好嘅，佢就会将我自己写嘅歌咧都会摄啲，即系摆咗少少落去 HiFi 碟里边嘅。咁、所以咧呢一张精选咧，新曲家精选咧，里面都有两只系自己写嘅作品咯。所以都真系好开心。 唔怪得有。咁多選擇，我睇落我全部都識嘅，咁啊有兩隻新歌添，咁啊有 bonus， 非常好，都恭喜你快速成長日嘅，祝你快早快高長大。今日我哋嘅 Gloria 啦，咁啊即係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咧，都有一隻歌咧，邊時好似都有唱過，係啊黎瑞恩嘅，咁我記得咧我嗰個小師妹咧，即係而家我。听你唱歌有啲咁嘅感觉，我嗰阵咧同一间唱片公司有黎瑞恩，佢啱啱系新人冇几耐嘅，咁咧就有几个添，系有个汤宝如啊咁样吓，其实几多小花，有刘小慧啊咁样嘅，咁啊即系嗰种感觉好开心嘅，见到啲后生女喺度跌跌扎咁啦，而且佢唱歌好好啊，个个都咁啊，充满咗即系青春气息。而且即係好投入喺個錄音室嗰度咧，會好開心咁樣嚇。呢啲感覺真係難能可貴。而家回想起咧，就真係傾翻嘅時候都覺得哇！喺時間過得好快。當年佢有隻歌叫做《陽光路上》，都啱我哋呢幾日嘅天氣啦。希望心情帶嚟陽光感。 天上有星空。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是偏远漫长，爬越了弯谷，前面会有你我方向。梦甜蜜理想，我与爱侣雨后期待艳阳。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凄怆，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在疑惑年纪，每次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还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已到了半天朝着，悄悄退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 唱，请将身心扮丧，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这世界已换了季节吧，远看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I'm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more, 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悄悄 悄轻放路旁， 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 啊，同阿邊時咧一起合唱合奏都好玩。我喺側邊坐喺度欣賞啦，咁就坐喺呢個陽光路上邊咧，見到兩個陽光的歌手，陽光少女啦，你兩個嚇。咁即係個特色咧，就係大家唔知聽唔聽到咧，佢兩個一唱一和，一個唱主音，一個和音，但係可以調轉噶噃。原因咧就係邊時不嬲都係噶啦，有主音有和音，但原來 Gloria 咧都係一樣，我都認識咗好耐啦，咁亦都經常會見到你啲演唱會嗰度咧做即係職業嘅和音，咁你同過好多歌手合作噶啦噃， 係噶， 大部分嗰啲而家啲大型嘅演唱會你都去過噶啦嘛，差唔多嚇，即係咁，所以咧即係一陣間咧，你又可以同阿邊時咧。就好似头先咁样，随时突发地啊，可以完全唔需要准备地咧，就可以唱噶咯噃，即系即刻啲和音即刻出嚟嘅，系咪？几时几时 train 出嚟嘅？ 我估咧应该系细个中意唱歌啦，跟住参加好多合唱团。 系， 我觉得参加合唱团咧，绝对系对耳仔都好有帮助。 系， 因为合唱团咧，佢会分咗好多唔同嘅声带。 系啊，系啊。 咁你有高啦，有中间，有低音，咁系包住，而且个个咧都要系一把声咁样出嚟嘅。咁所以你嘅耳仔一定要听到隔篱左右唱嘅乜嘢啦，你又要好坚持自己嗰 part 啦。 系啊，呢个系最难噶啦，最多人问嘅问题嚟嘅。 好开心噶。 即系点解？可以即系，譬如话你而家唱呢个音，咁但系隔篱嗰个唱紧另外一个音，咁然后左边咧又另外一个音，咁你点样坚持法嘅？有咩秘方啊？ 其实都真系要多听同埋多唱，咁你只要你肯试多啲咧，你又要同人哋合作得多咧，咁你就会攞到一个位咧，系哇blend 埋晒咧，好有共鸣嗰个声咧，咁你自己都会听到咧，或者唱到咧，都会好开心 咁。咁佢啲隔篱嗰个无端端咧，一个唔觉意遇到一个大声嘅，咁佢会唔会遮咗你把声，而自己听唔到自己把声噶？ 嗰阵时合唱团就唔会，不过都会有人突声噶嘛，即系如果会突然间好 系啊兴奋一阵， 系啊。咁但系主要因为可能个 training 都几耐嘅，因为一路读书都有参加嘛，咁所以都 OK。 久而久之就即系对和音呢啲就熟练咗啦，个耳仔啊灵啊，一定要做职业和音真的要好灵嘅耳仔先得，因为一走音就影响咗个所有嘅嘢，三步音可能更多人咧，有人走音就系大家都会望过嚟，即系会好唔协调。就算你唔识音乐都好，你会听到咦点解好似唔好舒服咁样咧，即系有人走音啦，好容易嘅，真系，所以好难咧，又做到职业嘅和音嘅歌手，真系好难。咁所以咧，呢个要经时间嘅训练，同埋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就真系耳仔都好重要。 咁有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聽音樂啦，啲音準啦，好中意聽海嘅聲音。因為我細個由細到大咧，我又寄宿啊，咩又中意出海啊，咁即係由細到大咁多年啦，幾十年啦，我都即係出海過唔同嘅海浪嘅聲音，唔同嘅拍岸嘅聲音啊。總之啲船啊撞埋啲浪嘅聲音，嗰啲我都好熟悉。咁所以我好鍾意呢一隻歌，你揀得好好，所以我即刻想聽張惠妹有隻歌叫《聽海》，梗係有一個好靜嘅心情先至聽到海浪嘅真體。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有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求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得起却又不靠近，是这样的心情，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求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谁又背上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被击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

沉醉你迷惘你多少串猜，旁观的谁可解心里妙题，是雨是情和空想，无形没终止，梦境多别致。 靓歌再重聚，翻到嚟10:10，我系阿波拉柯雪强，我哋今日有天使同埋特别嘉宾 Gloria 歌莉亚，刚刚唱歌嘅就系佢啦。世事何曾是绝对，系你嘅精选唱片里面嘅好精彩嘅一首，我好中意呢首嘅，因为卢冠廷好多歌咧都好啱我听，我好中意播。好喜欢听他的作品，世事何曾是绝对，很特别的 arrangement、我刚才较早前都介绍过 Gloria， 或者很多其他、现在出紧 Hi-Fi 唱片的朋友，他们都会将一些经典的歌然后用自己的风格或者请一些编曲家重新演绎。有啲咩 idea 噶呢只歌？ 我哋咧俾 band 张帮我哋编咯，咁我谂就系、是、佢好攞到嗰只歌本身个纯粹、我好中意佢每次嘅编曲咧，都系加咗好多元素落去啦。咁、包括今次嚟到咧，就有一个好神秘嘅，好少少迷嘅感觉落去咧，我好中意呢个编曲，又有啲音乐盒嘅嘢啦，系咪啊？同嗰首歌好配合嘅，因为真系好多嘢，其实我哋系冇办法控制，亦都冇办法预知，所以其实band 张合作咗好耐嘅，即系有好几张嘅发烧碟里边嘅编曲咧，都系佢包办咁。 有好多时候咧，就算编曲有，甚至作曲家也好啦，写只歌嘅时候咧，就系自己嘅领域嗰度，但系希望佢唔知点唱咧，咪未听噶嘛。编咗之后咧，又要录啦，录音乐啊，咁样先至会导唱。其实大家咧都好有个期待，就算顾家辉都好噶啦，佢作嘅时候佢唔知道会点嘅，但系最后变咗咁样，哇，咁受欢迎，或者系变咗一个估唔到嘅世界，咁所以音乐咧系好迷人，好多 expectations 啊，即系你唔知道会发生咩事，突然间出嚟，哇，原来咁嘅，咁即系咁。 同埋往往编曲咧系最花时间嘅一个工序，咁所以真系好多谢每一位即系可以编到好好歌嘅所有编曲人。 所以我经常都讲嘅就系话，音乐颁奖礼也好，任何唔好系净系颁奖，即系应该系对编曲人咧系比、我觉得应该比更高嘅 credit， 即系。 俾多啲即系 credit 佢哋先啱，即系通常都会讲作曲填词 系 歌手，但编曲其实就系好最辛苦的过嚟，亦都即系可能会将即系《富纽发神奇》也会直接都将一只歌咧加上好多即系生命，系佢自己创作嘅生命。 冇错。 咁当然啦，有啲即系如果你话哦，我做 cover version 照抄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好多嘅，我、哦、话日本嗰啲就编到冇得顶噶啦，而家唔使谂啦，即系照抄可也，咁 OK 嘅。咁但系而家呢啲咧就全新要谂过，尤其是猪肉在前啦，系咪？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唔介意猪肉在前嘅，之前嘅 original 就系 original 原装嘅味道，但系新嘅咧先有一个新嘅生命俾到只歌。头先卢冠廷咧令我谂起近期咧，亦都即系我讲紧同样嘢，就系佢有一只但愿人长久好熟啦，即系卢冠廷咪有一只。好多啲新嘅女仔都會唱， 我都有翻唱過。 你都有翻唱啊，系啊，咁啊電視嘅有唱啦，系咪啊？佢哋喺電視作當嚟做主題曲添，咁啊都好成功嘅啲例子。總之好嘅歌咧，就能夠一唱再唱。講起但願人長久咧，鄧麗君嗰只你應該都有唱噶啦。有冇啊？ 冇擺喺翻唱碟裏邊，係啦。 但係自己中意唱， 但係自己就好中意 呢只嘅，即係我覺得係。即系世纪名曲嚟噶，对于粤语流行歌，系咪对于我哋嘅国语歌坛，即系香港嘅歌坛咧？因为好难得咧，有人可以提出啲咁样嘅 idea， 就是当年咧，即系我亲眼睇住佢哋做出嚟嘅。即系有人提议，不如将所有苏轼嗰啲或者宋代嘅词咧，变成咗歌，当然系国语嘅。咁选咗呢一只咧，亦都系成为咗邓丽君嗰只碟咧最出名、最受欢迎嘅一首，即系来自苏轼嘅《水调歌头》啦。咁最 impressive 吓，印象最深啊，梗系人但愿人长久呢一句嘅歌词同埋歌名。 人有悲欢离合。 歌名就是叫做但愿人长久，就攞咗苏轼呢首词嘅其中一句做歌名。咁啊，讲起呢只《水调歌头》啊，嗰啲词咧，我当然都由头即系欣赏到尾，重复重复喺啲歌词啊，喺啲人啊写翻啲词出嚟，或者系抒发啊，都会有将《水调歌头》咧去演绎嘅。人有悲欢离合，哇！悲欢离合又用咗我哋嚟用咗嚟做广播剧嘅系列啦。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阿 Gloria， 你知唔知呢一首词咧几时作嘅咧？ 好耐好耐啦。 耐成点咧？ 应该系一啲。哇！我真系唔识计嗰个时间，但系应该系好好多个世纪之前。 系啊，系系啱啊，系宋朝计起上嚟咧，准确啲咧，我头先即刻计930几年。 哇！ 即系差唔多成千年前噶啦，啊，即系900几年前。 即系证明咧， 喺某一个中秋夜， 呢、這个广东话。或者是 是的 那個 的 其實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都有， 因為它裡面你用廣東話就更正，你用廣東話念它的韻更好聽的、因為很多宋詞唐詩尤其是其實跟粵語是很大的淵源的、普通話其實很後來才出現的，所以呢这么漂亮的词呢，用广东话唱一次得不得的呢？ 可以啊。 你小个的时候有没有唱过？ 有啊，参加合唱团的时候有唱过的。 广东话的版本完全跟这只歌旋律，因为这只旋律刚才讲过就是说邓丽君录的时候是重新找音乐家去配一个乐曲的旋律下去的。咁啊，用因为用国语唱咧，咁佢就晒国语个版本。但系广东话咧，就真系我想听下你唱儿时嘅往事嘛，睇个回忆系点先。 好啊。 明月月几时有？白昼问青天。自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孤注不胜寒。 虽然中秋夜已经过了过了好几个礼拜，但是呢真的刚才一路听你唱的时候呢，就真的觉得在这里在中秋之夜赏紧月，同埋最主要就是这个词 就个原意都系即系挂住，即系望到呢个中秋嘅时候，自己对饮咗好多酒，就望住一个又圆又大嘅月亮，但系系一个人就挂念住佢嘅细佬啊，苏轼咧，佢细佬叫苏辙，咁好几年冇见，咁所以喺中秋夜嘅时候咧，特别嘅怀念即系自己嘅亲人啦，咁有好多好重嘅唏嘘感，但系即系我相信而家如果现代人可以有咁嘅情怀，有咁嘅文笔造诣咧，真系好难得，好难得。咁当然啦，呢个系我哋即系中国非常出名嘅即系大文豪嚟啦。啊，苏轼嘅《水调歌头》里边呢只歌原来可以咁样唱嘅，多谢晒歌伶啊！啊，你点解会记得噶？靠记嘅啫， 系啊，靠记嘅，但系咧真系好深刻印象嘅，即系虽然系细个唱嘅，即系啲儿童合唱团咧，但系当下子咧应该唔会好太明白嗰个歌词内容啦。 当然啦，系啊，冇所谓噶，但系我觉得细个就算你念好多诗词歌赋，你都唔明白噶啦， 系 大过咗慢慢明嗰度好啊嘛。 所以系好得意嗬，即系每首歌咧，佢即系喺你唔同嘅人生嘅每一个阶段咧，哇，都系一路转变紧。 如果你去到突然间哇，喺同苏轼嗰个心咧可以相通的话咧，有排吓，应该都未到咁嘅年纪。因为讲起但愿人长久咧，我哋都头先提过，我哋香港更加流行嘅一首咧，我一路都好喜欢曲同埋词，就系卢冠廷嗰一首另外一个版本同名嘅歌，叫做《但愿人长久》。夜夜阑静处，独看天乃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想再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让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出头，漫长夜。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涉嫌早前在尖沙咀持刀行劫，抢走大约71万元现金。警方话，事主上个星期四应一名从网上认识、俄称有名贵手表出售的买家邀约，在尖沙咀摩地道附近以715000元购买三只名贵手表。事主当日到达交易地点之后，随即被两名在场埋伏的男子用一把大约1尺长的刀威胁，身上一个有715000元现金和身份证明文件的背囊被抢走，匪徒得手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警方調查之後，前日和昨日分別在旺角、油麻地和東涌共拘捕五名男子，包括涉案車輛司機和刀手等，被捕人士正是被扣留調查。香港大學校長張翔獲提前續約5年，任期到2028年。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向教職員、學生和校友發信，表示校委会諮詢教務委員會之後，一致決定邀請張翔在2023年7月約滿之後留任多5年。又指出過去3年，張翔具有遠見，在處理新型肺炎問題上亦都表現出色。考慮到未來的挑戰和發展，校委會認為大學領導層的連貫性非常重要，有信心張翔會繼續展現強大的領導作用，相信在他帶領之下，港大的發展能夠更上一層樓，並且得到本港各界的支持。日本新增96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東京都佔161宗，較上個星期日減少130多宗，連續8日在300宗以下，重症患者維持88人，大阪府就再多136人染疫。日本放送協會報導，在全面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之後的首個星期日，東京淺草區有不少家庭和旅遊團前往觀光，部分商店減價促銷紀念品。有商戶表示，週末的旅客人數較一個星期之前增加。卡塔爾首次議會選舉結束，20多名女性候選人全部落敗，不少女性選民表示失望。今次議會選舉共設有30個選區，投票率63.5%，每個選區的勝出者獲得議席。卡塔爾憲法規定，議會共有45個議席，其中30席通過選舉產生，另外15席由相當於國家元首的埃米爾指定。議會享有立法權、國家總預算審核批准權，並且對行政部門實施監督。 卡塔爾以往的議會全部席位都是由埃米爾指定。外界關注埃米爾今次會不會任命女性進入議會，改善議會內的性別平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个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你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啦。阿强哥啊， 叫阿杰， 又搵 叫 系啊， 强 哥啊， 系啊，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啦。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嘅展翅故事。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e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如果我可以隐形，我会想由经济客位坐咗去商务客位。如果我可以隐形，我会想做一个战地记者。如果我可以隐形，我会想连续玩过山车玩十次。 这个可以说是儿时的玩意，亦都有些朋友看了不要看某些喜剧的演出又会玩一下的噃。 咁有啲人咧就会问啦，诶，咁你个一个人嘅演出咁即系咩类型咧？咁有啲人会觉得系似栋笃笑，有啲人又会觉得系独脚戏。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正常你去睇一个剧场演出就会觉得有故事有情节啦。咁我哋系冇嘅，只不过系不停咁重复。如果我可以隐形做乜乜乜乜，有少少似啲小朋友玩游戏，咁但系用一个好认真嘅方法去玩呢个游戏。去刺激大家嘅想象。 设计对白剧团嘅陈泰贤，佢想以时而幽默，时而沉重，希望大家思考下现代城市生活嘅孤独、压抑、沉迷、渴望、失去与疯狂。 究竟喺想象力世界入边，我哋会好想得到自由啦、繁荣啦、权力啦、爱啦，好多呢啲嘢啦。但系好多呢啲人想得到嘅嘢入边咧，其实都有肉体嘅限制，即系你想得到呢啲嘢嘅过程入边咧，你肉体都会阻碍咗你。我哋喺剧场入边咧，就可以探讨，喂，如果我哋净系想象，净去谂，我隐形可唔可以做到呢啲嘢咧？去探索一下大家对想象力嘅一个可能性。 陈泰贤一个人嘅演出《我没有在水上行走》，10月7日至11日、13日至17日晚上8点。10月9日下午3点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上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 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多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蜜，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居，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时间系10:39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我哋有阿 Vince 阿泳师啦，仲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 Gloria 歌利亚一把。好好听嘅声音，啱晒。今日我哋嘅 mood 咧，就即系唱一啲好靓嘅靓歌啦，吓，多数都系啲经典歌。咁而家经典歌嘅定义都各人有各人嘅吓，自己嘅时限。我哋啲经典歌咧，真系一个唔觉意咧，真系半个世纪之前嘅。但系都而家听起上嚟咧，即系好似头先咁样唱嘅《情是永远着迷》咧，系几十年噶啦都。即系有30年噶啦，我估我冇计吓。 系咩？ 啊有噶，眨下眼噶，好容易噶。即系你可能唱一啲郭富城嘅歌，可能都20多年噶。随时啊，就唱一只啦。 好啊。 唔知几多年，我应该即刻查一查。你唱完啦，话俾大家听，究竟呢只歌系几时？当然咧，佢而家咧仲系一路咁样伸落嚟好多，即系佢嘅历程咧，都已经系讲紧30年。啊，郭富城喺台湾翻嚟啦，啊，应该有30年。诶，你系语中感叹号，究竟几耐嘅咧？嗬，嗰个感叹号有几长咧？ 斜斜大雨倾洒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做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路。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你便离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为何将一张刀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不知道，所以得到惩罚，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斜大雨仿佛心中泪水制造，怎去撑起雨伞言如倾刺多，从前言爱真不舍得画出句号，偏在不可见面我苦恼，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作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便离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为何将一张刀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未感到。惩罚， 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 就是郭富城的歌，叫做《雨中感叹号》。哇，这个感叹号就如果是一个哈哈哈哈那个感叹号呢，好长啊，长到我都不够气的。你知不知道Vince，你知不知道多少年啊？你估下啦，你都中意彈下。 嗱，因為如果90年就31年 啦， 咁我估呢一首歌應該96、97，係咪？係咪？唔係，咦，係，可能係93、94年。 啊，都好嘢！你哋兩個一個估92，一個估94，呢個其實係93。好叻啊！你兩個加埋，唉，好嘅 good partner。即係原來眨下眼28年喎呢隻歌，但係郭富城第一隻一翻嚟香港嗰時，I Born 嗰隻三十，我諗有啦，嗰隻一定有嗰隻嚇，我諗都有啦。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需要介意啊，幾廿年啦，咁好似另外一個世代咁樣。但係啲歌咧就真係我成日都講話。越是叫做老歌那些就不累老的，这个不似人的，这歌永远都好像历久常新一样。刚才你们两个这么夹呢，天使不如这样，你两个都是同样可以唱主音兼和音，都是很厉害的。有一首歌呢又一起和的，很好听的。好像一只文歌叫做 Boxer， 那只呢郑秀文又有出电影的。 孤男寡女的主题 曲，系啊系啊，孤男寡女。咁咧个电影咧就有只主题曲叫做《感情线上》啊，我中意啲好好民歌复丧，好似Simon Garfunkel咁，但系唱广东话嗰度开心。 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苦苦得知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远渺。也许上天不及我地，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就留给我地。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 结果将会 多美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已到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沙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心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 那些感应， 多灵验。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望见。 所发展，怎么舍得去剪？你身边就算姻缘，亦有一天会见。那些感应， 那些感应 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像是信散发的光线。自先，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早布满对方伸走你的感情线，看出我下个十年分叉的感情线，终会有某天一起发展等事，何时候孤男寡女会年事深呼吸等事。时候一场假战，深呼吸等死。何时候孤男寡女会年事，深呼吸等死。何时候一场假战。 Bravo！ 我呢一只歌咧就啱啱决定唱嘅啫，所以你两个真系好犀利，两个咧都能够即系随时咧可以唱主音啊、和音啊。如果心水清啊，头先听得清楚咧，佢哋互相交叉咁样咧系对调位置啊。主音又一个唱咗，跟住另外一个即刻和，咁啊一个转咗主音啦，另外一个即刻和翻。咁啊 ，Vince 咧就好忙， 好忙啊！其实 Vince 系好叻嘅，因为咧，你谂下，佢又要唱和音啦，又要唱主音啦，佢仲要咧两只手咧好忙咁样负责紧两部琴， 系两部琴， 系啊，所以真系要俾啲掌声佢嘅。 我就系想知道佢只脚做紧咩咧？吓，而系踩紧 pedal 系咪啊？ 系两只都踩噶， 踩两只踩系两只左右脚左右手。同埋 有兩部琴啊嘛， 係兩部琴要踩 pedal 噶嘛，踩個腳踏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真係好犀利啊！在感情線上，頭先呢個和音嘅版本非常好聽，跟住落嚟咧，我又想大家即係回想一下咧，呢啲歌究竟幾耐，幾耐冇聽？患難見真情，喺啲關淑怡嗰只嗱，頭先我讲俾你听，感情线上咧系2000年嘅出戏，系2000年拍嘅《孤男寡女》，咁咪即系而家21年咯，系咪？ 好易计吓， 系啊系啊。咁究竟呢样呢？我真系唔知啊。患难见真情，关淑怡唱呢只歌几耐嘅咧？不过咧，肯定都系二字头嘅，廿几年嘅。 谁在远远处悄悄荡来，无声地将心锁劈开，交出真的爱伴我默默接未来。曾示意叫你不用前来，曾冰封的心不会开，收起心中爱，曾经的不可再。是至真至诚，全心的相爱。谁料你实太痴情，谁人能拒绝再瞒爱？共渡患难见真情，原来情浓早心中在，引领我跨障碍。是你令我变改，默默望着你仿似爱，抱歉从前我不应该，要你每天盼望又期待。 悄悄踏来，无声的伤心所劈开，交出真的爱伴我默默接未来。曾是叫你不用前来，曾冰封的心不会开，收起心中爱，曾经的不可再。谁料你是至真至善全心的相爱，谁料你实太痴缠，谁人能拒绝再瞒我。情浓咗心中在，引令我跨障碍，是你令我变改，默默望着你仿似爱，抱歉从前我不应该，要你每天盼望又期待。情浓咗心中在，引令我跨障碍，是你令我变改，默默望着你仿似爱，抱歉从前我不应该，要你每天盼望又期待，要你每天盼望又期待。 九零年嘅时候，电影叫做《龙凤茶楼》，里面有呢一首蔡国权作曲嘅《患难见真情》。 对你与对他怎会一样？

倾破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永远难忘，勾括起往事琴弦才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 希望每一次的二千零歌再重聚都有你在场就好了。每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由九点一路至到十二点，三小时都希望大家一起在场听靓歌唱靓歌。九点应该是十一点零九分了。我是 Albert， 我们有 Vince 和今天的特别嘉宾歌利亚 The Gloria， 多谢你已经陪了我们在场两小时。最后一小时呢，我们希望可以唱到好多我哋即係好想唱嘅歌啦，咁都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咁頭先聽阿 Gloria 唱歌呢，佢有唔同嘅風格嘅，其實咁即係基本上就好多嗰啲 Hi-Fi 抒情靚聲啊，性感嘅聲音。咁但係有時呢，你即係要和起上嚟呢，係咪要好啲好行嘅聲音，好剛強嘅聲音先得㗎。 如果講到和音咧，又確實係要睇歌種啦。 係啊， 係啦。如果去參加啲好 rock 嘅嘢咧，咁當然啦，就要有好多氣力啦。 整隻嘅 rock rock 地噶啦，我哋都可以抒情 rock 嘅、 啊、 ，soft rock 嘅。今晚 Beyond 嘅歌都叫做喺中文歌嚟講嚟，係都 rock 噶啦。 嗯， 而且佢就算抒情都好啦，都會有啲內心嘅火， 有啲火氣啊， 火氣燒出嚟。 好啊， 光輝歲月。谁又能做到？ 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当然叫做光辉岁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王家驹作品，由他作曲兼作词的，将岁月带到今日10月3日的11:14。多谢晒 Gloria， 哇，又和音又主音，我哋一起吹口哨添。你哋讲起吹口哨咧，我好少见到女仔吹口哨噶。你点会识吹口哨？ 系咪因为咧？吹口哨就系爱嚟撩女仔嘅，系咪因为咁？ 以前好有用嘅，我谂我嗰年代都唔系，我咁我啲前辈嗰年代咧，系男仔都识吹口哨嘅，系啊，真系嘅。嗰啲咩飞哥跌落坑渠嗰啲歌咧，因为佢哋真系坐晒啲栏杆嗰度咧， 喺度 weak， 系啦，喺度吹下。咁同埋咧，就啲女仔经过佢就吹口哨咯，系咪？咁同埋咧喺球场上边咯，好重要嘅。 Okay. 即系如果你做足球教练咁咧，就喺侧边咧，你一定要咦咁样嘅，好叻过佢哋，好大声啊！咁吹口哨咧，其实我觉得我而家都唔能够用即系好准确嘅即系医学嘅常识咧去判断啊，究竟点解人可以吹口哨吹得咁啱啲音嘅咧？你谂到就吹到噶啦，即 系 如果你识吹，系咪啊？咁你其實你諗下幾難啊？你係靠個口鉗啊，我哋叫嚇，即係啦，即係個口腔啦，個舌頭啦，即係脷啦，咁同埋咧，即係個嗰啲牙啦，咁同埋最主要係個嘴唇啦，係啦，咁樣然後變啲，即係一路變嗰、那個那個形狀啫嘛，一路變成個即係共鳴箱嘅形狀，然後用啲氣咧喺個丹田嗰度，即係個肺部谷出嚟，咁就可以吹到噶咯，但係唔使練噶喎。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咯，好奇怪噶，真系，系阿 Vince 吹唔到嘅，好奇噶， 但系可以练到噶。 点解你会练到嘅？你会识吹嘅？ 我谂我细个系唔得噶，但系咧就因为咧有啲譬如嗰啲有啲吹到啲声音出嚟嗰啲糖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一个系一个咕窿嘅，系啊。 咁我谂我就系模仿紧嗰粒糖啦，跟住即系嗰阵时就慢慢练咯。 哦，咁啊，因为之后就成为音乐人咧，个音乐感咧就差好远嘅，系准好多嘅啲音吓。不过有时吹好手咧，真系讲状态，有时好得嘅。我细个嘅时候，即系譬如我话上我少年时代咧，有一只歌我一定吹口哨嘅，系我负责嘅。就系嗰只叫做卡式。卡式以前咧，我哋冇咁多乐器，即系吉他咁啊，中间咧，嗱你教我乜都咁样唱， 啊好得意！ 即系中间咧就一路弹住吉他，一路咁样吹，系啦。咁即系因为一只民歌嚟噶嘛，咁啊讲个后生仔咁样周围漂泊啊，咁啊好轻松咁。不如咁啊，我好少见到女仔识吹口哨嘅，我哋用口哨嚟夹一只歌啦。 好啊，好啊，好好玩啊！ 我哋唔好讲呢只咩歌先。 好。 咁我哋咧就用口哨嚟演绎。 好。 唱就大家都知啦，系咪？试下先，分分钟甩碌噶。不过吹口哨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唔好笑，忍唔到笑咧就吹唔到啦。 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需要我重新开始这份热爱。 这个是我撩紧你。 得得得 ，Very good、 oh, ，Thank you 啊，系啊， 会有啲音都准啊，系啊，其实咧用口哨可以倾偈噶， 系哇， 系啊， 好得意。 你知呢个节目叫做？ 嗯，2200个就算数啱晒。 系粤语咧就即刻知嘅，因为粤语咧就。即系已经系定咗啲音嘅，你二千靓歌再重聚，一定要系， 好得意。 即系如果你系Radio Hong Kong 咁，你可以咩音都得嘅，咁样都得嘅。咁但系粤语啦，一定要嗰个音。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想去厕所咧？即刻 系啊，系啊，我谂我啲 B B 已经系要换尿片啦。各位妈咪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搞到你真系好忙添。系头先咧，我哋唔系求其吹嘅，因为咧就男仔嗰度咧就男仔吹，女仔咧就系 Gloria 吹嘅。咁啊，我哋一合唱嗰度就一齐吹。几好笑，我都未试过咁啊！ 仲有和音添啊！ 系噶，有和音噶，以后可以玩下呢样嘢。阿 Vince， 你快啲学啦！OK，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唔好再吹口哨，你要唱翻啲真嘅歌曲先得噶啦。Benny Chan 陈百强嘅歌都陪住阿 Gloria 成长嘅，应该对呢一只咧，我都好中意，叫做《盼望的》。缘分，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你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快乐也一个，缘分永远要避开我。今天我实在愿讲和，自己孤单，还要天天唱着情歌。宁愿我去发现真错，但也想亲身经过。愿豁出生命，愿意担起枷锁。愿意献上这份真爱，任这世界骂我痴傻。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若我永远也是一个，问这一生怎么过，是这么孤单，快乐也一个。宁愿我去发现真错，但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未来两个月会遣散员工，以及拨备款项俾基层工会支付薪金同租金，之后再摊分余款俾属会。主席黄乃元表示，属会代表喺非常沉重、充满挣扎下作出无奈决定，承认系公运嘅重大挫折，但唔需要怀忧丧志。至于解散之后嘅政治风险会唔会消除，黄乃元话无法回答。副主席邓建华表示，在2019年同国际民间社会连结，以壮大民间运动，但已经被视为罪名。工联会表示，职工盟自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外国政治代理人的角色，长期收受外国资金，大搞港版颜色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安宁和国家安全。认为职工盟表决解散，目的是企图逃避法律罪责，促请政府严查到底。工联会说，扎根香港73年，现时拥有41万多会员，积极维护劳工权益，推动改善民生，为打工仔服务。保安局发言人说，正如多次重申，一个组织和成员犯下的罪行，他的刑责不会因为解散组织或者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法例的组织和人士。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就表示，本港已经有一个几月没有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时候为重新通关做好准备。当局会全面检视香港健康码，以更有效做好粤港澳三地联防联控工作。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当局正在研究通关码，并且透露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要求，包括收紧患者出院条件，前线人员例如医护和机场员工等加密检测至到隔日一检，不接受快速测试。许树昌提到，内地和澳门用了4至5个月商讨通关，相信本港需时相约，内地稍后或者会派员来港考察。中联办副主任陈东昨日去到大埔少年警讯活动会所，同少年警讯会员、同少年警讯学员以及相关人员座谈交流。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出席活动。萧泽颐话：一啲年轻人嘅问题系对国家唔了解，睇问题容易片面，但少年警讯学员从小受到正确嘅教育同训练，都表现好好。陈东表示，警队忠诚勇毅，心系社会，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不愧为全世界最优秀警队的美誉。他又说，少年警讯有近50年历史，累计培养超过100万会员，在帮助大家增强法治意识、国家观念、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由1981年六月启播至今。Radio 2已经先后出现过4款台徽，不知道大家又记不记得呢？根据二台开山祖师辉哥吴石辉透露，港台决定要开设二台这条新频道的时候，邀请了本地著名设计师近叔近帝强负责设计二台的台徽，用音符结合阿拉伯数字的2突出 Radio 2作为音乐台的形象。随着二台发展， 文化节目逐渐增加，所以近叔再次出手，保留音符意字，再在旁边加上一个用毛笔字书写的台字，带出音乐、文化两类节目并重的信息。去到1999年，二台决定以公开招募作品的形式更改台徽，结果选择了用毛笔写出意字，用传统工具写出新意，再在旁边加个圆形象征太阳，给人一种朝气勃勃充满青春创意的感觉。廿年后的2019年，为了纪念公开广播90年，港台和香港设计中心携手邀请了多位本港青年设计才俊，为港台设计全新 logo， 其中新晋设计师关子轩作品脱颖而出，二台的新台徽变成今日大家见到好似紫黑色雀仔的二字设计了。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日耳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去那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心，我的爱再见，不知那日再相见。 时间是11:38了，回到来最后一个部分的二千零歌再重聚，我们多谢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歌利亚 Gloria 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日子。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用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小风波多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

电视剧叫做《香城浪子》，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主题曲《心债》。 重重心中之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中之意，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

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会继续进取，信念藏于心内，感激暖暖热爱，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但是最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结，也有热泪想下垂，却倒流换上血汗水。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会继续进取，信念藏于心内，感激暖暖热爱，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岁月无声消逝，讲一声真爱你，竭力献尽每分，信念藏于心内，感激千千百句，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 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全程投入嘅 Gloria 歌莉亚，Thank you Gloria， You're welcome， 多谢阿 Vince， 神乎其技嘅泳师。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